内纳德躺在地上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多年前和大家一起生活在基地里的那段时光。 内纳德博士。 哦，那卡罗尔小姐也是隶属能源协会的吧？ 啊，是的。 哦，那正好，您听我说啊，是这样的，我给人造太阳研究项目设计的核聚变能量图纸在执行过程中出了一点小问题。制造装置的工程师们对装置的规模不断地提出意见，要想制造出像太阳那样通过核聚变产生巨大能量的装置的话，那它的大小少说也得长宽各30米，重量2万吨以上了吧。 说的这到底是啥玩意儿啊？ 内纳德如打开了话匣子一般，滔滔不绝地向卡罗尔倾诉着。 以太阳为例啊，因为它自身非常的大，所以即使核聚变进行得很慢，也可以产生无穷的能量。但是呢，我们制造的人造太阳大小显然是没法跟真正的太阳相比的。这样一来呢，就只能通过一连串超强混乱核聚变才能够获得我们所需要的能量。我说的没错吧？ 对，没错。 啊，哎呀，果然是您比较好沟通。那群工程师简直……哎呀，所以啊，目前月球就是最佳场所，只要能将月球上一半的太阳能收集起来，就必定能够蓄足超强混乱核聚变所需要的全部能量。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利用这一点，生产出超越太阳能核聚变的能量，并制造出能将其存储的装置。可是好不容易才达到超强混乱核聚变所需要的条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完全真空状态。哎呀，就是要在月球上找到一个能够承受内部处于完全真空状态，温度高达2亿摄氏度的装置的地方。 这个人，管他什么暗杀不暗杀的，干脆把他在这里干掉算了，啰里吧嗦的烦死了。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赵石原著，光合积木制作，东漫漫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 起重机依然在轰隆隆地龟速前行着，男人边驾驶着起重机边对卡罗尔说道： 至于他现在处于什么状态，以及研究是否成功，后来又发生了什么，这些我都不清楚，反正地球都变成这副模样了。 我知道的也差不多是这样，只不过是在月球上多看过几眼而已。那这么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查出他们在那儿到底做了些什么吧，因为无论是我还是局长您，知道的都太少了。 眼前这个被卡罗尔称作局长的男人不可置否，其实此刻卡罗尔的内心是有些惊讶的，因为除了个别几个地方之外，局长说的和他所知道的竟然没有多大差别。是的，除了几个地方之外。派撞击地球的7年前，松树裂谷基地中， 我们和那些国家一致通过的项目即将进行。 总统，这样一来，那些被排除在项目之外的国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吧？ 按照规定，只要不是出于军事目的，任何国家都能在月球上进行研究或者设立机构。 难道这次不是出于军事目的？ 在研究成果出来之前，没有军事目的。还有那个神的房间项目。 话说，这个名字也太幼稚了吧？ 那，换个其他名字吧。 派撞击事件的5年前，月球基地内。 我的设计理念是单人多重调控系统，人造太阳发电厂的启动呢，并不需要太多工作人员的参与，且施工方面大部分也由机器人来替代。关于人造太阳发电厂的运作，就算只有一个人在独立的空间内进行监督管理，也能启动所有功能。我们预计呢，会使用这种高端的启动方式来进行操控。 内纳德博士，这么快就结束了？ 啊，没呢，我只是出来休息一会儿，还得马上回去继续做报告。 研究员指着眼前数百块屏幕中的其中一块对内纳德说道。 不是，你过来看看这个。 啊，这是什么？ 这些是迁徙途中的南非大象群。 什么意思啊？ 这是我们最近在研究的气候监测系统，就是利用退休的哈勃望远镜原有的基础设备，可以在大气层外侧观测地球的一种系统。 见内纳德还是一脸茫然的样子，研究员再次解释道。 简单来说，就是一直以来被用作观察宇宙的哈勃望远镜，反过来，被用来在宇宙中观察地球了。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 他的工作是自动搜索并感知会对地球造成巨大影响的活动，据说会用它来监测地震、台风之类，会给人类造成巨大损失的自然灾害，是不是，仁库？ 真厉害啊！ 休息片刻，内纳德的报告继续展开。 月球上的土壤中含有丰富的硅元素，所以在月球上安装太阳能板时能够就地取材，大大降低了施工难度和成本。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在把收集到的能量运往地球的过程中，如何能减少能量的流失？还有一点就是，在月球背面收集到的能量，要以何种方式被环绕在地球赤道上的接收机所接收？微波的话效率较低，传送速度较慢，但是相对安全。激光的话效率高，传送速度也快，但是会对人类造成威胁。因此，我觉得还是往微波传送方向去研究比较好。 人类在不断地追求进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管偶然还是必然，追求进步的人类总会发现力量，而拥有了力量的人类就会渴望去使用它。 不，都要，微波和激光，两种方式都要做到。 从古至今，渴望拥有力量一直都是我们人类的天性，不断地寻找力量，并努力地去得到它。然后在终于拥有力量之后，必然会渴望使用它。冷战结束后，战胜国变得更强，致力于研发更强更先进的武器。此后比起所持枪支的数量和导弹的规模，反而是更科学更高效的尖端武器才是衡量军事实力的标准。但是大海淹没了一切，使得地球上的科学技术倒退了50年。所以在现在这个旧时代战争中， 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非我们莫属了。 谁能预料到地球灭亡后，那些本已经沦为心头大患差点被销毁的废铁居然会一举成为掌握新世界霸权的关键。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是，请您放心，那些洋鬼子们早就已经处理掉了所有旧时代的武器，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对新型科学技术的研究当中。现在他们失去了一切，科学技术已经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如今的他们，甚至连我们重生的太平洋舰队的动作都无法察觉。 月球，袋鼠被留下负责看押内纳德，独孤月则要继续他刚刚被打断的行动了。他走进那扇小门内，眼前是数以万计的电子屏幕。 这里是哪儿啊？怎么那么多显示屏啊？ 空旷的房间内，除了眼前的一根遥控杆，别无他物。 这是用来干嘛的？遥控器和按钮？ 独孤月走上前，在遥控器上一顿乱按。 没什么反应啊。什么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啊。 在独孤月看不到的地方，月球背面积攒许久的能量正在悄悄蓄积。突然一道巨大的能量光束向着地球射去。 那是什么东西？ 海面上的军舰全军覆没。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